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阿尔芬查找的第一篇，如何用最省内存的方式实现快速查找功能。阿尔芬查找是一种针对有序数据集合的查找算法，也叫做折半查找算法。那阿尔芬查找的思想非常简单，很多非计算机专业的同学很容易就能理解。但是看似越简单的东西却往往越难以掌握，想要灵活的应用也会更加的困难。那老规矩，我们还是先来看一道思考题。假设我们现在有1000万个整数数据，每一个数据占8个字节，那么如何设计数据结构与算法，能够快速的判断某一个整数有没有出现在这1000万的数据当中呢？那我们希望这个功能不会占用太多的内存空间，最多不能超过 100MB。 你会怎么做呢？带着这个问题，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内容。阿尔芬查找是一种非常简单易懂的快速查找算法，生活当中到处可见。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猜字游戏，我随机写一个0到99之间的数字，然后你来猜我写的是什么。猜的过程当中，你每猜一次，我就会告诉你猜的大了还是小了，直到猜中为止。那你来想一想，如何快速猜中我所写的数字呢？假设我所写的数字是23，你就可以按照我文稿里的步骤来试一试，7次就猜出来了，是不是很快呢？这个例子用的就是阿尔芬查找。那按照这个思想，即便我让你猜的是0到999的数字，最多你也只需要10次就能猜中。那不信的话，你可以来试一试。刚刚所举的是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让我们现在回到实际的开发场景当中。那假设这里有1000条订单的数据，已经按照订单的金额从小到大来进行排序，每一个订单的金额都是不一样的，并且最小单位是元。那我们现在想知道是否存在金额是19的订单，那如果存在，那么就返回订单数据，如果不存在则返回 no。 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从第一个订单开始，一个一个便利这1000个订单，直到找到金额等于19的订单为止。但是这样查找会比较慢，最坏情况下可能要便利完这1000个条数据才能找到。那么用阿尔芬查找能不能更快速的解决呢？为了方便讲解，我们这里假设只有10个订单，订单的金额分别是8、11、19、23、27、33、45、55、67和98。还是利用阿尔芬思想，我们每次都和区间的中间数据比对大小，缩小查找区间的范围。为了更加的直观，我画了一张查找的过程的图放在了文稿里，你可以点击文稿来看一看。其中 low 和 high 表示待查找区间的下标， middle 表示待查找区间的中间元素下标。看懂这两个例子，你现在对阿尔芬的思想应该掌握的妥妥的。那我在这里再稍稍的总结来升华一下。阿尔芬查找针对的是一个有序的数据集合，查找的思想就有点类似分支思想，每一次都通过跟区间的中间元素进行对比，将待查找的区间缩小为之前的一半，直到找到要查找的元素或者说区间被缩小为零。阿尔芬查找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查找算法，它高效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它的时间复杂度。我们先假设数据大小是 n， 每一次查找之后数据都会缩小为原来的一半，也就是会除以2，最坏的情况下直到找到区间被缩小为空才停止。那你就应该能够看出来，被查找区间的变化其实是一个等比数列，那表示出来就是 n 二分之 n 四分之 n 一直到2的 k 次方之 n。 这其中2的 k 次方之 n 等于1的时候， k 的值就是总共缩小的次数，而每一次缩小操作只涉及两个数据的大小对比，所以说经过了 k 次区间缩小操作，时间复杂度就是大O括号 k。 通过2的 k 次方之 n 等于1，我们可以求得 k 等于以2为底 n 的对数，所以时间复杂度就是大O括号 log n。 阿尔芬查找是我们到目前为止遇到的第一个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log n 的算法，后面的章节当中我们会讲到堆、二叉树的操作等等，那他们的时间复杂度也都是大O括号 log n。 那我在这里就再深入的讲一讲大O括号 log n 这种对数时间复杂度。其实这是一种极其高效的时间复杂度，有的时候甚至比时间复杂度是常量级大O括号1的算法还要高效。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 log n 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量级，即便 n 非常非常的大，那么对应的 log n 也是很小的。比如说 n 等于2的32次方，那这个数字已经很大了吧，我们算一下大概也就是42亿吧。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42亿个数据当中用二分查找一个数据，我们最多只需要32次。我们在前面的时候讲过，用大欧标记法表示时间复杂度的时候，会省略到常数、系数和低阶。那对于常量级时间复杂度的算法来说，大欧括号一有可能表示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常量值，比如说大欧1000、大欧10000。所以说，常量级时间复杂度的算法有的时候可能还真就没有大欧括号 log n 的算法执行效率高。那反过来，对数对应的就是指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阿基米德与国王下棋的故事，你可以自行搜索一下，来感受一下指数的恐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指数时间复杂度的算法在大规模数据面前是无效的。那实际上呢，简单的二分查找一点都不难写啊，注意我这里用的是简单。下一节我们会讲到二分查找的变体问题，那也才是真正的烧脑。那今天我们再来看一看如何来写最简单的二分查找。那最简单的情况就是在有序数组中不存在重复元素，我们在其中用二分查找值等于给定值的数据。我用 Java 代码实现了一个最简单的二分查找算法，放在了文稿里，你可以来看一看。这个代码我稍稍的解释一下， low、high、middle 都是指数组下标，其中 low 和 high 表示当前查找的区间范围，初始 low 等于 0， high 等于 n-1， middle 表示 low 到 high 的中间位置，通过对比区间中间值和 value 的大小来更新接下来要查找的区间范围，直到找到或者区间缩小为0就退出。那如果说你有一定的编程基础，看懂这些肯定不成问题。现在我再来着重的强调一下最容易出错的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循环退出条件，那注意是 low 小于等于 high 而不是 low 小于 high。 第二个地方是 middle 的取值，实际上 middle 等于 low 加 high 的和除 2， 这种写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 low 和 high 都比较大的话，那么两者之和就可能会溢出。改进的方法就是将 middle 的计算方式写成 high 减 low 除 2 再加上 low。 那更进一步，如果说想将性能优化到极致的话，那我们可以将这里除以2的操作转化成位运算，因为相比于除法运算来说，计算机处理位运算要快得多。第三， low 和 high 的更新，low 等于 middle 加 1， high 等于 middle 减 1。 要注意的是，这里加1和减 1 如果直接写成 low 等于 middle 或者说 high 等于 middle 都可能会发生死循环。比如当 high 等于 3， low 等于 3 时，如果 A3 不等于 value 就会导致一直循环而不退出。如果你留意我刚刚所讲的这三点，我想一个简单的二分查找你已经可以实现了。那实际上二分查找除了用循环来实现，还可以用递归来实现，过程呢也非常的简单。我用 Java 语言实现了一下这个过程，正好你也可以借此机会回顾一下写递归代码的技巧。前面我们分析过，二分查找的时间复杂度是大欧括号 log n， 查找数据的效率非常高。那不过呢，并不是什么情况下都可以使用二分查找，它的应用场景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用二分查找，什么样的情况不适用呢？那首先，二分查找所依赖的是顺序表结构，简单点来说就是数组。那二分查找能否依赖于其他的数据结构呢？比如说链表？答案是不可以的。主要的原因是二分查找算法需要按照下标随机访问元素。我们在数组和链表那两节的时候讲过，数组按照下标随机访问数据的时间复杂度是大欧括号 1， 而链表随机访问的时间复杂度是大欧括号 n。 所以说如果数据使用链表来存储，二分查找的时间复杂度就会变得很高。二分查找只能用在数据是通过顺序表来存储的数据结构之上。如果说你的数据是通过其他的数据结构来存储的，那么就没有办法应用二分查找。其次，二分查找所针对的是有序数据。二分查找对于这一点的要求还是比较苛刻的。数据必须是有序的。如果说数据没有序，那我们需要先排序。前面的章节里我们讲过，排序的时间复杂度最低是大欧括号 n 乘 log n。 所以说如果我们针对的是一组静态的数组，没有频繁的插入删除，我们可以进行一次排序，多次二分查找，那么这样排序的成本可被均摊，二分查找的边际成本也会降低。但是如果我们的数据集合有频繁的插入和删除操作，想要使用二分查找，要么就是每次插入和删除操作之后保证数据仍然有序，要么就在每一次二分查找之前都先进行排序。针对于这种动态数据的集合，无论用哪一种方法， 维护有序的成本都是很高的。所以说二分查找只能用在插入删除操作不频繁一次排序多次查找的场景当中，针对于动态变化的数据结合，二分查找将不再适用。那么针对于动态数据集合，如何在其中快速查找到某一个数据呢？那别着急，等到二叉树的那一节我会详细的讲解。再次是数据量太小也不适合二分查找，如果说你要处理的数据很小，那么就完全没有必要使用二分查找，顺序便利就足够了。比如我们在一个大小为10的数组当中查找一个元素，那不管是用二分查找还是顺序便利，查找的速度都差不多。只有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二分查找的优势才会比较的明显。那不过这里还有一个例外，如果说数据之间的比较操作非常耗时，那么不管数据量的大小，我都推荐使用二分查找。比如数组中存储的是长度超过于300的字符串，那么如此长的两个字符串之间比对大小就会非常的耗时，我们需要尽可能的减少比较次数，而比较次数的减少就会大大的提高性能，那这个时候二分查找就比顺序便利更有优势。最后呢，数据量太大也不太适合使用二分查找。二分查找的底层需要依赖数组这种数据结构，而数组为了支持随机访问的特性，要求内存空间连续，对内存的要求比较苛刻。比如说我们有 1GB 大小的数据，如果希望用数组来存储，那么就需要 1GB 的连续内存空间。注意这里的连续两次，也就是说即便有 2GB 的内存空间剩余，但是如果这剩余的 2GB 内存空间是零散的，它没有连续的 1GB 大小的内存空间，那么照样没有办法申请一个 1GB 大小的数组。而我们的二分查找是作用在数组这种数据结构之上的，所以太大的数据用数组存储就比较吃力了，也就不能使用二分查找了。那二分查找的理论知识你应该已经掌握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开篇的思考问题，如何在1000万个整数当中快速的查找某一个整数。其实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难，我们的内存空间限制是 100MB， 每一个数据大小8字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数据存储在数组当中，内存占用差不多是 80MB， 符合内存的限制。借助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我们可以先对这1000万数据从小到大进行排序，然后再利用二分查找算法就可以快速的查找想要的数据了。这个问题其实看起来一点都不难，很轻松就能解决，但是实际上它暗藏了玄机。如果你对数据结构和算法有一定的了解，肯定知道散列表、二叉树这些支持快速查找的动态数据结构。你可能会觉得用散列表和二叉树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实际上它是不可以的。虽然大部分情况下用二分查找可以解决的问题，用散列表、二叉树都可以解决，但是我们后面会讲到，不管是散列表还是二叉树都会需要比较多的额外内存空间。如果用散列表或者二叉树来存储这1000万的数据，那么 100MB 的内存肯定是存不下的。而二分查找底层依赖的是数组，除了数据本身之外不需要额外存储其他的信息，是最省内存空间的存储方式，所以刚好能在限定的内存大小之下解决这个问题。好了，今天我们学习了一种针对有序数据的高效查找算法，二分查找，它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log n。 我们来总结一下，二分查找的核心思想理解起来非常的简单，有点类似于分支思想，也就是每一次都跟区间中的中间元素来进行对比，将待查找的区间缩小为一半，直到找到要查找的元素或者说区间被缩小为零。但是二分查找的代码实现就比较容易写错，你需要着重掌握它三个非常容易出错的地方：循环退出条件、 middle 的取值、 low 和 high 的更新。二分查找虽然性能优异，但是应用的场景也比较有限，底层必须依赖于数组，而且还要求数据是有序的。对于比较小规模的数据查找，我们直接使用顺序便利就可以了，二分查找的优势并不明显。那二分查找非常适合处理静态数据，也就是没有频繁的数据插入删除操作。那最后再给你留两道思考题，第一，如何编程实现求一个数的平方根，那要求精确到小数点的后六位。第二，我刚才说了，如果数据使用链表来存储，二分查找的时间复杂度就会变得很高，那查找的时间复杂度究竟是多少呢？如果你自己来推导一下，你就会深刻的认识到为什么我们选择使用数组而不是链表来实现二分查找了。欢迎留言或分享，我会在